我与你只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北周的左大丞相杨坚现在太紧张了，虽说大权握在自己手中，但是是危机四伏啊！有权力还会有危机吗？这两样东西几乎是相辅相成的，权力越大，这危机啊越是紧紧相随。主要威胁来自于北周宇文家族皇室内部啊。别的先甭说，就已故先君宇文赟的那帮哥们们，一个个手握重兵，那就是杨坚心头大患。城里都城内呢，那倒好办，你看现在那小皇帝周敬帝，就杨坚那外孙呢，才刚刚8岁，8岁的孩子，这当然微不足道了。他不存在威胁，他就是一个牌位在那供着。可是周皇室诸王不可等闲视之啊，杨坚好几次睡睡觉被噩梦给惊醒了，一身透汗，都把那衣服睡袍都给染透了。怎么吓得他梦见被宇文诸王追杀呀？不行，我得想想，这受了吗？怎么呢？你多皮实的人，晚上不睡整觉，半宿半宿那么熬着，时间长了那能不掉膘吗？何止掉膘啊，脸色也不好看呐。杨坚手下那些文武俊杰们都看出来了，最近咱们主公有点变颜色呀。有那大谋士叫高炯主动来找着杨坚来了。大丞相最近忙于何物啊？啊，听着话冠冕堂皇，你新官上任你干什么呢？实际话里有话，你怎么了？现在面色如此难堪呢？哎呀，杨坚拉着高炯的手就奔了书房了。高先生，我现在感觉的有很多双眼睛就盯着呀，稍不留神我就死无葬身之地呀，先生可有高见呢？哈哈，大丞相，您比我站得高，看得也得远呢。现在小人多说一句，我感觉皇室诸王您不得不防啊。啊，对呀，杨坚点头，我就为这事儿正发愁呢。但是不可过于声张，不能操之过急，方要循序渐进呢。现在先不要管外镇那些诸王，就是朝廷内部，丞相，难道您就忘了这也有隐患吗？啊，杨坚一愣啊，心想我琢磨好几宿了，就那8岁的小外孙子能有什么隐患呢？大臣们已经被吓唬住了，我现在就怕由外边往里打呀。丞相，现在周宣帝先君的亲弟弟皇叔宇文赞，那不还在看着当今陛下的吗？哦，一下就给这杨坚提了醒了。这皇叔宇文赞，你别看他辈儿大，实际年纪小。你想啊，前面他那哥哥死时候才22岁，他不到20，10来岁的年纪，那也是皇叔。现在这8岁的周敬帝，那他亲侄儿。皇叔身为上柱国右大丞相，要看这官职啊，这右丞相可比左丞相要高一个级别。但是杨坚有那假皇钺，他能代理皇帝去处理朝政。 所以这两个人是势均力敌。现在这个人就是埋在您眼前最大的隐患，主公没想到吗？杨坚恍然大悟，要光说这年岁，十几岁的孩子他没革新，但是要说这个身份可是给他提了醒了。这要是外镇的那些诸侯王跟这朝中这小皇叔哥们弟兄们这么一串联，里应外合，那我杨坚不就腹背受敌了吗？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多谢高先生啊，杨坚是万分感谢。 那怎么办呢？小人替您去想办法吧。高炯就找那刘访去了。刘访一听，这好办，宇文赞皇叔啊我太熟了，现在十七八岁不到二十的年纪，正喜欢美女呢，我给他送俩美女不就得了吗？你光送美女不行啊。高炯一听，你送的美女人家自己也能找，您还得说呢，得这么这么这么说。啊，高先生实在是高啊。刘访高高兴兴眉飞色舞带着美女就去找皇叔宇文赞来了。客套寒暄之后，把这几位美人领到了宇文赞跟前，怕皇叔在宫中为国事繁忙过于的逆反寂寞，这几位侍女就伺候皇叔您吧。这年纪这岁数，这皇叔宇文赞能把饭戒了他也戒不了美女啊。哎呀，喜笑颜开呀，多谢刘大人。那可是这是皇宫啊，刘大人，这皇宫里边这是出出进进，这不方便呐。对呀，你再是皇叔你也是臣呢，这皇帝地方你不能随意来往任意胡行。刘芳一听，这好办，您带着这几位美女回家歇几天呢。啊，对了，皇叔，我可替您想好了，您是先皇的弟弟，现在满朝文武上上下下都对那杨坚杨大人有看法，都觉得您应该入继正统啊，您是众望所归，天子太小啊，只能先让您做皇帝，将来您乐意传给现在的天子也可以吗？不过现在国事未曾稳定，先帝刚刚故去，人心还比较混乱，臣这么想的，等您先回到王府中听候消息，朝中事情平静稳妥之后，我再请您入宫登基坐殿做天子，这才是万全之策呀。大王到时候可别忘了重赏小人我呀，我可是忠心耿耿哦。说的这贪财好色的宇文赞是哈哈大笑，放心吧爱卿，好，现在就拿自己当皇帝了，搂着美女他就回家去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头脑简单。宇文赞一离开宫廷禁地，他的政治作用，他的关键性身份就不复存在了。为什么？你已经没了权了，你在家里谁能听你的调遣呢？而且朝中后宫里边的变化你根本就无法探听了，如同聋子瞎子一样，这就叫没有经验造成的。听了刘访的好话，他就忘了越是这路蜜里调油的话，你就越得留神不可全信呢。几个美女就把他美得晕了，回王府他去九地化天去了。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杨坚松了口气，把这几位谋士都找来了。那现在健康城里没有隐患了，这城外怎么办呢？要想起那茬来呢，外边最为棘手的有五位诸侯王，咱们前文书交代了，都是各州的总管，统领着军政大权，这些人有一个起兵就够我乱的，他们要联起手来反叛朝廷，我杨坚何去何从啊？众人沉默不语。杨坚皱着眉，挨个给这些谋士们下面，这样吧，明日咱们再做定夺。杨坚这么说也对呀，就这么坐着啊，直不瞪眼互相给相面，坐的一下午怪瘆得慌，知道这是想问题，不知道以为守灵呢，算了吧，明儿见吧。杨坚这一宿又没睡好觉，转天这些人一见面，杨坚已经面带笑容了。 怎么，主意想好了？诸位大人看看这样做行不行啊？啊，主公、丞相叫什么的都有，您打算如何对待诸王啊？我看四个字，诱虎入笼。啊，好些人一听这句话，不不不不，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可不行啊，丞相万万不可如此，您是自讨祸端呐。杨坚没有吭声，看看这几位坚决反对的，那边瞅瞅还有仨没吭声的，还有俩冲他乐的，看来这文臣们对这个问题看法都不一样。他先问问反对的几位先生，你们觉得哪里不妥呀？哎呀，丞相，自古以来前朝往事有多少，皇帝一去世都会引得外镇诸侯进京闹事的呀，凡是继位之人难以服众。这话说得很巧妙，说白就篡位之人呢、啊，继位之人怎么会难以服众？合理合法就服众啊，不按遗诏当然不服众。但是现在不能这么说呀，不能说您就是篡位的呀。凡是继位之人若不能服众，这继位者都得千方百计拦阻外镇诸侯进京参加先君葬礼呀、啊。为什么？就怕带兵入朝，甚或到的朝中联系前臣故旧，里外一串通，那可就天下大乱了。而且前朝往事有多少例子，而且不光不能让这些外镇诸侯进得京城参加葬礼，还得千方百计封锁消息，不让他们知晓先君故去，待生米做成熟饭，大事已成定局，才能昭告天下呢。前车之鉴，后世应该以之为师啊。您现在诱虎入笼，岂不是险上加险，自取其祸吗？那意思你现在刚把朝中健康城这点事儿平得顺了，您给添这乱干嘛呀？生怕那几位不知道您大权在握呀。杨坚摇了摇头，诸位先生所言差矣呀、啊、我杨坚要诱虎入笼，所谓险中有胜，看着是险招，实际高也就高在险处了。怎么呢？诸公想一想，在先君已经辞世之事尚未公布天下之时，我杨坚就想到诸王之乱了。现在五位王爷已经知道先君故去，瞒是瞒不住了，不让他们来得京城，他们必然心生怀疑，反倒有所准备。现在大大方方请武王入京城参加葬礼，我杨坚作为左丞相，全当是临时主理朝政之人，无私而有功啊。虽冒京城内外勾串合谋之险，但也有与我等有利之处啊。别忘这些王爷进京参加葬礼，怎好带千军万马，他们一定也想先看一看风声，军队不许进得健康城。如此说来，这五位王爷失去军政之托，犹如鱼儿离水，鸟儿进笼。诸位难道忘了龙游浅水遭虾戏，虎落平原被犬欺吗？啊，大伙一听有人明白过来了，看来什么事儿都得两分法想啊。你看有利有弊吗？你们光说那被动的了，没想想这积极的方面。可是有人还提醒主公，您得考虑好，引狼入室，养虎遗患呐。杨坚点头，这多谢几位提醒，咱们好自为之吧。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杨坚说的对，你就愣不让来，拦得住吗？你愣说不让进京，人家能带着兵打到健康，那不就完了吗？索性大大方方下旨意，把几位请来吧。一个月之后， 也就是公元580年6月，五位宗室亲王奉旨进京来参加葬礼。杨坚好会做呀，带领文武远接高迎，把这五位宗室王迎到金銮殿。好，一边走杨坚一边落泪呀，怎么给人一种感觉可见着亲人了。怎么你们宇文家的事让我姓杨的在这主，我得受多的累呀，啊，这委屈劲儿 啊，办好了办坏了办急了办慢了受人指责呀。五位王爷一来，我杨坚就可以有了松缓之处了，我歇口气儿吧。实际他一会儿都不想撒开呀，那他这是何意啊？这叫欲擒故纵，所谓引蛇出洞啊。杨坚跪倒在朝堂上，向皇帝向太后请示，请示这五位宗室王可以见履上殿入朝不屈。怎么你远处来风尘仆仆为国戍边多累呀，又比现在的皇帝大一辈，那叔叔辈的吗？干脆上殿可以带着宝剑不脱鞋，见皇帝不用跪倒施礼，点点头就行。他拿这五位王爷当羊灯了，这算是对这五位王爷的一种高看，一种崇尚，一种尊敬的表现呢。五位王爷还挺感谢呢，你看看没来的时候说人杨坚如何如何，这不是一个忠厚老臣吗？可这五位王爷忘了，你配着剑穿着鞋去见皇帝，这是杨坚一条计策呀。在杨坚看来，这是对你们的尊重，实际是给朝廷中那些旧巡老臣们看呢，激起一种逆反心理。在朝堂之上有多少老臣比这五位年轻的王爷资历要老得多呀，而这种见履上殿入朝不屈，这得是对国家一等的元勋才能够给予的特殊荣誉，这不是逮谁都能给的。年纪轻轻的五位王爷穿着鞋在金殿乱走，那些位皓首银须的老臣匍匐在地，这纯粹是杨坚刻意为武王树敌呀。光这一点还不够呢，杨坚经常是随意拜访这武王，武王在京中都有豪宅，那当然这是他们老家呀，他们不能住在一块儿，杨坚就能够单独拜访了。以什么理由啊？那不有的是吗？光汇报工作这一条就很充分。按这年纪大小，他挨家挨户串呢，到哪家不空手都递了东西，到那儿看看王爷风尘仆仆，老臣哪做的对还是不对，您帮我拿个主意，给这几位王爷来了个措手不及。这五位王爷想聚一块聚聚，没那功夫，没的机会。一打听，老四怎么没来？呵，老四来不了，怎么？几位王兄不知道左丞相杨坚在他们家呢，那改明儿吧，明儿再开会。哟，三王爷也不能来呀，左丞相在三王那儿呢，好嘛，合着这几位想开个碰头会都没这功夫。杨坚挨屋去表示自己对他们很亲近，拿这五位王爷都当上司，实际就怕他们勾窜合谋连在一块儿，经常没准时间的去，那就使得这五位谁也不敢擅离自己的家门呢。万一你这前脚刚走，杨坚来了你不在干嘛去了，一抓个一差二错，你们商量什么呀？皇帝这么年轻，你们五位王爷手握兵权，你是不是要造反呢？这不就让人抓着短了吗？杨坚一直在严密监视武王动作。这会儿有宇文家族的另一位宗室王，稍微疏远一点吧，叫宇文贤呢，比这武王关系稍微远了那么一点，但是也是姓宇文呢。这宇文贤是周明帝的大儿子，周宣帝跟他呀算堂兄弟，跟这武王也算堂兄弟，哥几个一联系，他联络武王，咱们干脆就把杨坚杀了得了。这杨坚是老奸巨猾嘛，他一旦抓住咱们的把柄，咱们就反受杨坚所制啊。大伙就都听这宇文贤的了，他们自以为暗中联系夜间见面挺巧妙，哪知道啊， 各宅各院每个王府周边叽叽嘎啦大树上面都有人盯着呢，这杨坚早就派下了眼线秘密监视呢。有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，更何况不患无辞啊，发现你们半夜三更老秘密开会瞎连连，能谈什么好事啊？大白天不敢谈，光明正大夜里谈，这就是背人呐。不过杨坚很讲策略，他留了一手，对这五个宗室王他假装不知道，是引其阴谋而不过问，单单抓住了宇文贤，问了宇文贤的死罪，并且杀了宇文贤一家，剩下那五位王呀他放了。实际杨坚不是说胸怀宽广，他有他的打算，如果这会儿杀了五位宗王，那么惩治谋反罪就会被人误以为是诛杀皇族啊。你想一下杀五个，加上头里杀那宇文贤，这家有个哥六个，你不是夺皇位你要干嘛呀？所以杀不能现在杀，而且也不能打草惊蛇，惊动了京城所有的皇族跟文武大臣呢。二一哥武王是回来呢，这皇室还有一外甥，那相州大总管叫尉迟迥啊。尉迟迥现在已经蠢蠢欲动，有战报来报，这位宇文泰的外甥也算皇亲呐，这就要起兵叛反朝廷了。杨坚心想，我别激怒他呀，这会儿杀了武王不就给这尉迟迥起兵造反递过去借口了吗？所以他暂放武王一把。这五位宗室王也不是弱智，他们知道这杨坚这会儿放我们，那将来也不会饶过我们，一旦他要篡位成功，大权稳稳在手中抓住，我们要失了势，这脑袋都得给这杨老头送去。五位王爷暗自里这么一联络，最后挑头的就是那位赵王宇文昭，我甘愿冒风险，过几天我请左丞相到府中赴宴，我就在酒席宴前派刺客把他杀了，人一死你我之辈就可以入主朝纲，毕竟咱们都一家的，一笔写不出俩宇文，文武旧臣都听咱们宇文氏的，大权不就回来了吗？不如先下手的为强啊。这赵王宇文昭积极准备去了，请柬也让人送给杨坚了。杨坚一看这就来劲儿了，把自己的谋士武将反正亲信们文武才俊都找到跟前，你们看看吧，这宴我是赴还是拒绝呀？大伙看了看都没吭声，盯着杨坚呢。丞相有何高见呢？嘿，给我端回来了，我想听听诸位的高见，要依我之意嘛，我还是去的好，不去倒让这几位王爷怀疑我左丞相无私有弊了，可是要去，主公你们以为如何？我觉得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，这赵王宇文昭请我赴宴，分明未安好心，摆的是鸿门宴。大伙一听，合着您都明白呀，丞相，您要非去的话您就得冒点风险，那么您有没有这个胆量呢？杨坚微微一笑，心想我骑虎难下，现在没有退路了，此宴我杨坚必赴，我一定得去，不知哪位敢与我同赴此宴呢？话音未落，就听旁边有人大喝一声，主公末将愿王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。有故事的人生，有故事的你，听听别人的流光岁月，讲述你的多彩回忆。